因为住在会所里几乎不跟人接触，郭林对外界事态的发展了解的并不及时。他曾经的身份决定了暴风是不会对他完全卸下戒心的。所以郭林和耿伟交代过，除非他主动联系，不然最好不要安排见面，暴露身份的风险太高。以至于直到他和乔家见面的那天，他都不知道在这场行动之中又加了个乔家进来。沈军的意思是让耿伟干脆不要跟郭林报备，毕竟他们两个所做的事暂时没有重合的部分。沈军不傻，他虽然不知道郭林和乔家之间具体的关系，但是这么多次事情搅和在一起，他起码看得出来俩人有些瓜葛。郭林现在每一步都跟走钢丝一样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而耿伟没说的理由却并不是因为这个，他只是单纯觉得自己作为哥们儿管天管地已经管到极限了，郭林和乔家那副欠揍的德行重叠在一起，盘旋在脑中挥之不去。于公于私，他都乐得见这俩人吃回瘪，哪怕那个场景他看不见。而事实的发展也确实如耿伟所料。其实暴风和黑豹台面上翻脸是所有人都可以预见的事儿，乔家做足了心理准备，郭林却有些意外。那天本来是暴风在会所这边招待了一个从泰国那边来的朋友，游了泳吃了饭，正在喝酒打算切入正题的时候，这个朋友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，然后之前相处融洽的合作伙伴突然之间翻脸，二话不说就要走人。暴风还没时间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会所门口接他朋友的车竟然就开到了，从车上下来的人就是黑豹还有乔家。黑暗之中只有车灯和门口的顶灯照着剑拔弩张的两拨人。乔家站在人群靠边的地方，嘴里咬着烟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玩着手里的火机。他今儿是来看戏的，虽然这场戏他也算半个导演。暴风并没有第一时间看见乔家，他的注意力一直放在黑豹的身上。一眼找到乔家的还是郭林。记忆中这种场景实在是似曾相识。郭林今天本来就是个陪客，暴风大概就偏好在他眼皮底下进行犯罪行为。他下午知道暴风晚上在这边有安排，所以吃饭的时候理所当然被叫了出来。暴风没有特别介绍他和来人的身份，但是从谈话内容和态度上，郭林也猜得出大概。他从头到尾跟木桩一样站着，直到发生了变化。见到黑豹的时候，郭林第一个反应是收到消息够快的，再等注意到站在暗处的乔家，心头一抽。他没想过俩人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，他们俩身上都发生过太多的事儿，如今即便这么面对面，也有种人事全非的感觉。乔家一眼就看见郭林了，外表上几乎没什么变化，这个男人就算站在这么一堆人中间，也实在是装不来犯罪分子，表情太警惕，眉眼之间也太过锐利。郭林生来大概就是那种不懂得隐藏锋芒的人，浑身上下都在肆无忌惮地强调着自己的优越感。不过比起以前，现在的郭林眼神更深沉复杂了一些，不得不将爪子收起来的豹子难免会流露出几分躁动，但是郭林现在却看不出来。两人视线对上的一瞬间，乔家很轻地合上了手上的火机，笑得露出一口白牙。李岩死了，暴风身边的代表发言人换成了阿松。乔家最早接触这个小子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对方野心不小，事实证明他的本事比乔家想的还要大。如今阿松算是完全顶替了李岩的位子，暴风对他不说多信任，但是任何地方都会带着他。这时候暴风不适合开口，那就肯定是阿松来了。 黑豹，你来干什么？ 鸽子都省了，阿松现在俨然是平起平坐的架势。乔家玩味地笑了笑，黑豹脸都黑了。 什么时候轮到你跟我废话？ 豹哥，人家现在是今非昔比了，这小人坐得久了，难免人话就说不利索了。 乔家从旁边往中间走了两步，手里的火机带着节奏的一开一合， 一直到站在暴风的面前。 鲍先生，再看见我是不是有一种特别讨厌的感觉？ 暴风没有说话，只是眯了一下眼睛。 我乔家有九条命，这么多人死了，偏偏我就死不掉。听人说命贱的人特别记仇，鲍先生当初那么照顾我，我乔家有恩必报，有仇必找，以后还有的耗呢。 阿松的反应其实比暴风直接，他愣了一下，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口叫了一句：“ 乔家。” 黑豹这种明显来者不善的态度，就算从头到尾不开口，所有人也都知道他是来找不痛快的。但是一直以来，黑豹不算台面上的什么角色，暴风也从来没把他看在眼里。如今他身边多了一个乔家，暴风的脸色就有些难看了。这小子很难缠。如果不是因为郭林，他实在是很想留下乔家在自己身边的。想到郭林，暴风忍不住往后面扫了一眼，冷冷一笑：“ 乔家，我这里还有个你的熟人，你不过来打个招呼？” 乔家顺着暴风的视线看向郭林，后者还是纹丝不动地站着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泄露出来。 以前你就拼了命的非要把我跟那个死警察扯一块儿，现在我鬼门关都爬了一圈了，你还是不放过我。你这么喜欢我跟警察搞，我就满足鲍先生吧，省得你老惦记。 乔家说完这句话，两步冲到郭林面前，按住就是一嘴。他是一点都不客气，撬开对方的牙，长驱直入。但是还没嘚瑟够半分钟，就被郭林往后扯开一个脚手锁在了地上。从肩膀关节泛滥开的疼，逼得乔家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。他勉强笑了笑：“ 不做警察了，火气还这么大。郭Sir，别这么玩不起嘛。” 郭林眉头之间皱得扯都扯不开，他死死地用膝盖压着乔家的背，一声不吭。只是一身的力气，看到旁边的人都担心他会不会下一秒就直接弄死乔家了。如果是在演戏，他们这戏演的也够投入的。暴风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地看着，倒是黑豹看不下去了，冲旁边使了个眼色。一群人一边嚷嚷着你们想干嘛，一边推搡。因为骚动的声音，郭林稍稍分了点神。乔家瞅准机会就地一滚，挣脱郭林的钳制，然后往后退了几步，又退回到了黑豹的身边，呸了一口：“ 我乔家以前是一心想混日子的，不求飞黄腾达，只要口饭吃。俗话说兔子急了都得咬人，既然你们不要我好过，那谁也别想好过。” 说完他招呼黑豹上车。暴风眼睁睁看着他们一伙人张扬而来张扬而去。 鲍先生， 阿松觉得暴风今天忍得不正常，后者却一直站在门口看着远去的车灯，眼神复杂可测。去找暴风踢馆这件事儿，想当然是乔家的主意。黑豹虽然听了也做了，事后还是有些担心的。 我们让他们这么丢脸，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善罢甘休。 浩哥放心，暴风真想撕破脸刚才就动手了，我那么激他，他都没反应，说明他现在心里还没有底，是不会轻易动手的。 难道他会任由我们抢了这笔生意？ 那倒也不会，不过无论这笔生意谈不谈得成，我们的目的只在于让暴风不痛快，不跟他真的毛上讲，他永远不会把豹哥看成是对手的。 这一点还是当初郭林教会乔家的，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强大的帮手，你就找一个特别强的对手。决力的游戏里不面对面的站着，你从一开始就会输对方一头。乔家就是用这个理由劝服黑豹的，想要做暴风的对手，得先让他知道有你这么个对手。黑豹如果不是被暴风逼得没有办法，其实也不会选择走这一步。 但是暴风这个人是不会容他的。从他跟对方打交道到现在，不要说平分天下，就是试图在暴风那里分一杯羹的都是非死即抓。黑豹不会指望暴风突然大发善心放过自己，拼不拼都是一样的下场，他也只能放手一搏。乔家就是看中他这个心态，才会留在他的身边。